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，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，网易云音乐出品，有声书《兼职无常后我红了》。第二十二集，蓝河不知所措。 哎呀，大家同属阴曹，何必搞得这么紧张呢？哎呀，不就是带错魂了吗？只要你写下一份证明留存，免得日后有麻烦，不知道上哪找你就可以了。 哦，这个好说。蓝河精神一振，写证明完全没问题。宋福坦本来就是生魂。可这时，另外一个一直没作声的青衣鬼吏却是道：“ 慢着，他配着佛珠，怎会是你东岳阴司的魂儿？” 那念珠到了地下还散着微光，与阴气聚集的幽都格格不入，根本遮掩不住。蓝河一时语塞，还真是。虽说现在大家都是一个集团了，但江湖规矩默认有明确信仰的鬼魂明面上各收各的，这怎么好解释啊？ 哦，这个不是佛珠，是我的文玩串。 宋福坦此时却是冷不丁开口，他微抬了抬下巴，语气不容置疑。蓝河缓缓转头看着他，有点点想笑。青衣鬼吏惊愕道： 什么？他还在散着佛光呢，必然是佛法精深的高僧持过，才会沾染成法器。 哦，那我也就不知道了，买单。 宋福坦一手背在身后，光看他冷淡的眉眼，沉静的语气，根本让人难以产生反驳的念头。 这是佛光啊，我还以为是前主人盘出来的包浆光泽呢。 蓝河狂忍笑，埋头说道：“ 就是啊，他就是个盘串爱好者，跟信仰没关系。哎， 老哥，钱也收了，证明给你，可以放我们回去复命了吧？” 那个贪财鬼吏一挠头，觉得无法反驳。 这个，走吧走吧。 另一个鬼吏却是狠狠地瞪了他们一眼。不依不饶地说： 这么一点钱就算得上东岳阴司的面子吗？就想踏入我们地府黄泉路？知道什么叫黄泉路？鬼门关，十人九难回。 蓝河越琢磨倒是越觉得他和另一个不一样，不是冲着钱来，而且周围竟然不知道什么时候凑了不少鬼看热闹，还窃窃私语夹杂着阴司地府之类的关键词。想来两司虽然早已收编合并，下头有的鬼差还有交情往来，但也少不了摩擦，鬼各不同。蓝河想明白了，立刻道： 哎呀，东岳阴司我是万万代表不了的，但黄泉路怎么还不能随便上了呢？ 他虽然入职没多久，也没什么归属感，但老白不孝，他却不能坑老白，让鬼趁机骂到东岳阴司，再则难道他还没点脾气了？因此蓝河接着道： 我别的没有啊，钱是管够的，既然缺钱，我倒可以捐款援建一下黄泉路，你们这路上都是泥水，太烂了，想要富先修路，听过吗？ 这 一干围观小鬼都笑出声来了。黄泉路难走不是一百两百年的事了，不修是故意的，这东岳无常如此歪说，嘴可够损的。没完呢，蓝河坏坏一笑： 这样我总有资格上路了吧？不过按江湖规矩，这黄泉路是不是也得改名叫来老爷路，以示感谢呢？ 哎呀， 那青衣鬼吏被蓝河气得七窍生烟，怒道： 谁要你援建了？谁要你？ 围观的鬼窃窃私语，全都在看笑话。他又把脸拉长，是真的拉到了胸口，骂道： 看什么看？你们看什么看？再看全都插到枉死城。 鬼影呼啦一下就散了， 不敢再围观这热闹，但蓝河这个无常算是被他们给记住了。蓝河若无其事地慢吞吞道：“是你先说我不配上路，怎么，开不起玩笑啊？” 你， 蓝河就是故意的。行啦，说笑两句，不要介意。我现在可以走了吗？大家系统不通，青衣鬼吏拿他也没办法，要告状说不定自己还要挨骂。其实他要真叫了上司来，反而解决了蓝河的问题，宋福坛就不愁找不到地府官员来证明他是生魂。只见青衣鬼吏哼了一声，阴恻恻看了蓝河一眼，背过身去不说话了。那贪财的鬼吏左右看看，笑着打圆场：“ 哎呦，几句戏言都不必往心里去，兄弟你也消消气啊。” 青衣鬼吏还未哼唧出声，他又对蓝河道：“ 爸爸也请回吧。” 你， 哎呀， 他扭头怒视同事，心知这家伙必是故意的。蓝河忍俊不禁，这个鬼吏倒是很有立场，管你是地府还是阴司的，只要给了钱就能做我爸爸。他一拱手：“ 得嘞，那就多谢了。” 蓝河和宋福坛一起牵着驴踏上了泥泞的漫漫黄泉路。 所以你办公的地点并不在这里。 宋福坛虽然离魂多次，却不是死过很多次，因此也并不了解阴曹地府和东岳阴司之间的关系。 在东岳阴司啊。 虽然蓝河也没去过东岳阴司。 哎，你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吗？ 见宋福坛摇头，蓝河又道：“ 哎，但你应该知道各地城隍庙和阴曹地府的关系吧？”“ 嗯，地方政府和中央的关系。每个城市都有阴间政府，也就是城隍庙。城隍庙也会分品级，有县城隍，有州城隍，有府城隍，大致对应阳间的县、市、省。阴曹地府是总部，所在的幽都就是阴间首都了。”蓝河说道：“ 那东岳阴司就算是上一任当权者了，属于道教系统。这一任阴曹地府是佛教背景，势力庞大后把东岳阴司给收编了，成为阴间十殿中的一殿。因为还未能完全融合，我们也仍喜欢自称旧名东岳阴司，硬要说应该其实也是第七殿了。七殿之主现在是泰山王，以前的泰山府君。你看啊，因为历史遗留问题，现在凡是有信仰的还是道教徒去东岳，佛教徒归地府。以后你要是死了，应该也不会去我们东岳阴司。” 又说到死上头了，宋福坛突然之间有些哭笑不得，又有些失落。蓝河不知道他在想什么，指一指前头：“ 哎，你看那里是什么？” 来时路和去时路截然不同，来时鬼影重叠，无数幽魂徘徊其上，而离开的路却如此空旷，空旷到蓝河一眼就看见路旁居然有家店面。“ 黄泉无客舍，今夜宿谁家？” 黄泉路上应该是没有旅店的，但不知道怎么居然有饭店，难道是专门为鬼差开设的吗？宋福坦心想，看来他也很少来地府，对路也不是很熟的样子。那饭店看起来和阳间的一般无二，门口有蒸笼，还有菜板，老板正在剁肉馅儿，见他们来就吆喝道：“ 刚出炉的包子嘞，蛇肉包子。” 意思就是免费的。老板对着二人一笑：“ 二位客官，要包子吗？刚蒸的肉包子。” 老板笑得一脸真诚，宋福坛和蓝河却不敢接那馒头。吃了阴间的食物不至于回不去，但是很快又会来了。现在看着鲜美，到了阳间这都是一团搁置太久的腐物， 一肚子这样的东西，不死也去半条命了。 真的不吃吗？哎，还魂路漫漫，不吃饱怎走得过去啊？ 老板怂恿道。 你怎么知道他是去还魂的？ 哎呦，这个您押解着，难道不是去还魂的吗？ 那可不一定吧，万一是带去东岳阴司的呢？蓝河用怀疑的目光审视老板，这家伙不会是那青衣鬼吏记恨派来的吧？反正以他专业的眼光来看，老板的戏有点差，不是鬼吏派来的也不怀好意，说不定是嫉妒人家可以还魂。老板努力支着笑脸， 还有菜馅儿的。 他故意从蒸笼里拿出一个包子，伸到宋福潭面前，语气满是诱惑的道， 闻闻啊，你闻闻啊。 那香味极其诱人，但宋福潭冷冷看了一眼，半点不受影响。他在群鬼环伺下活了20年，怎么是区区几个加了料的肉包子能诱惑的？宋福潭说道，走吧。老板面露失望，怎么这么有定力？ 等等，老板啊，我问你，单卖肉可卖吗？ 蓝河一下子不肯走了。老板见峰回路转，有些惊喜，但又暗自奇怪，因为他们看起来明明已经怀疑自己了，遂语气犹豫的道， 可以吧。 宋福潭还以为他被迷惑了，可仔细看，眼神还是清明的。那是要自己吃吗？反正阴差也不怕这些。蓝河说道， 那先要10斤精肉吧，然后细细切做臊子，不要溅半点肥在上面。 老板差点跪了。 大老爷，这个我不会切，我是卖包子的，你找别处去吧。 哎，等等，刚才还答应了，现在就反悔啊？ 蓝河揪住了他的领口，模仿自己见过的厉鬼，凶神恶煞的道， 你拿我做消遣啊？ 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我也是受鬼之托。 老板见蓝河目露凶光，打魂魄里畏惧，一下都吐出来了。 下次再也不敢了。 那你就把我要的肉切完了，除了10斤精肉，还有10斤肥肉、10斤寸筋软骨，也全都给我切成臊子，分开装，不能各自沾到一点儿，送给那人去，就说给他包饺子吃。 哎呀，还是逃不过啊！老板吓到含泪点头。 好。 蓝河的凶光一下收敛了，演技收放自如。 行了，那你去吧。 老板一怔，随即更害怕了。这东岳无常多么的阴晴不定啊！也不知生前到底是什么人物。 哎，走吧。 蓝河撒完气，招呼宋福潭继续上路。宋福潭轻笑摇头， 这么看，你还真是猛将啊！ 好说好说。 再行一段，前方确实出现了分岔路。蓝河看了仔细辨认，却辨不出该往哪边走。黄泉路是难走，但那是对普通亡魂来说。可蓝河是无常，他不应该有这种迷失感才对。就像他想上黄泉路，三步半走过来，自然就到了黄泉路上。蓝河喃喃道， 哎，饺子馅儿还没收到吗？又折腾我了，这是小鬼难缠啊。 宋福堂看着他，虽然没说话，蓝河也忽而理解了他的意思。 哎，我不是小鬼，忘了吗？刚才你自己说的，我猛将。 我是播客赵前景，网易云音乐，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。